分来爱爱爱 to the sky，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，未来越爱越期待，我无情空心花怒放表白。